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近几个星期我们在节目里面就是介绍了一些比较熟悉的英国文学的作品，包括就是《鲁滨逊漂流记》，就是由笛福所写的。另外上个星期也跟大家介绍过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也是称之为《小人国与大人国》的。但是今天我们去到英国文学的另外一个部分，就介绍一种比较特别的题材的小说，就是一种书信体的小说。这位作家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他的名字就叫做塞缪尔·李察逊。今晚我们就会欣赏他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就叫做《帕美拉》，又名美德受到了奖赏，这一部以女性的名称是为名的书信体小说。咁同我哋一齐嘅欣赏呢个作品嘅咧，就系、是、本地研究比较文学嘅，亦都系中文大学通识教育嘅兼任讲师曹永强先生嘅。塞缪尔·李察逊系英国嘅作家啦。在1689年出生于德比郡，1761年就是逝世于伦敦附近的。他的父亲是细木工匠，自己本身很受清教徒生活方式的影响，信仰很虔诚，也都是很看重一些勤俭、诚实、忠贞等等的美德。这些的家庭教育令到李察逊在后来的作品里面是深受影响的。李察逊所受的学校教育是不是很多，他很小时候也都是做了这个印刷所的学徒，后来自己成为了印刷厂的主人，可以说一生都未曾放弃过这个职业的。但是当他在学校学习和在印刷所他们到工作的时候，他也都是孜孜不倦，自己的文字写作才华也都很早是受人欣赏。在1739年，他根据过去听到的一个故事，就写成了自己第一部的书信体小说，叫做《帕米拉》，全名是叫做《帕米拉》，又名美德受到了奖赏，这部小说的。在文学史上面，由于帕米拉是将家庭生活的一些细节是带入了文学，也都是深入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等等，是被认为是英国第一部真正的现代小说。到底这个这样的名称是什么特别的含义呢？一会儿我们的嘉宾会跟我们分析的。李察逊的第二部书信体小说就叫做《克拉丽莎》，又名一位年轻女士的故事。在这部小说写完之后，李察逊也是遵从要求，是要写出一些所谓模范男子的形象，于是就创作了他第三部的书信体小说，就叫做《查尔斯·葛兰迪森爵士的故事》，是写于1753到1754年之间的。李察逊的作品可以说是评价相当之高，一方面是由于他自己道德的题材，另外一方面也是由于他的写作的方法。他被认为是影响了后来的歌德同埋系卢梭嘅作品嘅，到底呢两部书信体嘅小说点解咁受到欢迎呢？今晚我哋嘅嘉宾亦都系会同我哋详细分析。曹永强，我知道你花咗啲时间咧研究所谓书信文学啊呢个题材嘅，特别系西方嘅书信体咧，到底佢哋嗰个嘅写作嘅过程或者形式系点样啊？但其实呢，如果我们揸起一本文学作品是用一种所谓书信的形式来去写的，姑勿论呢它只是书信，因为是书信的小说，其实我们可以有什么的欣赏的角度去看一个这样的题材的写作方法，或者它可以带到一种什么的心理效果呢？ 书信体小说呢，有趣的地方就是呢，它就令到读者和那个书中人物是更加接近的， 一般傳統的所謂第三敘事者觀點的小說，即是那個敘事者扮演一個上帝的角色，一個全知的角色的小說裏面，讀者少不免都會懷疑究竟這個敘述者是不是在講緊真的東西，或者他應不應該信這個敘述者。但在書信體文學裏面，讀者看到的一字呢，就是故事中的人寫的，他們所想的所講的東西來的。那變成呢，一個讀者就好像直接咁進入咗呢個故事中人物嘅心靈裏面，感受到佢哋嘅感受啊，諗佢哋嘅思想啊嗰啲咁，所以係一個好直接好親密嘅一啲閱讀關係咁樣。 咁係咪即係比較係容易達到某一啲，譬如話要抒發自己嘅意見啊、感想啊呢種手法咧？ 佢就會有一種好似偷窺到人哋一啲隱私嘅一種滿足感啊。如果有一種媒介可以令到佢咁直接，可以進入到另外一個世界裏面，我諗呢一個好富滿足感嘅經驗嚟 嘅。咁我相信唔單止就話喺文學嘅手法嘅果效上面係有呢一種咁樣嘅成績啦。咁另外會唔會亦都係同咧喺社會或者當時咧對個人嘅重視啊呢啲嘢有關係？ 絕對有關係啊！我都曾經提過話係十八、十九世紀嘅時候咧，西方呢、這個啟蒙時期之後，開始現代資本主義興起，跟住嚟嘅一啲個人主義嘅抬頭，每一個人都有佢生存嘅價值，有佢嘅有趣嘅地方，咁變咗成為一個被觀察啊、被分析啊，甚至被偷窺嘅對象。 所以呢種書信體嘅小説咧，喺英國文學史裏邊咧，會唔會係理查遜 Samuel Richardson 咧係第一個咁樣嚟到做法咧？ 佢之前都有人係已經以呢個書信體創作㗎啦，咁但係成績咧就唔係咁顯著，同埋唔係咁連貫。咁但係到咗理查遜手裏面咧，亦都尤其是因為佢兩本名著銷路好好，亦都影響所及咧，連歐洲嘅人都好多想模仿佢嘅寫法啊嗰啲咁，所以成為一個風氣，可能有少少無心插柳柳成蔭嘅效果，開創咗現代小説嘅先河。 我哋知道书信体系咩嘢，因为我哋经常都会写信啦吓。咁但系所谓书信体嘅小说又系点样一回事咧？ 书信体嘅小说咧，其实即系用一连串嘅信啊，或者一啲私人嘅文件啊，好似日记啊、游记啊嗰啲咁嚟串成一个叙事体啊。咁呢个形式就五花八门嘅。如果你记得歌德著名嘅《少年华的烦恼》嗰本小说咧。都可以算做書信體，因為佢有一半咧係用信嚟組成。而家今日我哋講呢本Pamela 咧，佢係主要係由32封信同埋個女主人翁本身所寫嘅日記串成嘅。咁但係通常人都係當小書信體咁嚟稱呼佢啦。 咁喺呢32封信裏邊咧，其實讀者係咪亦都可以咧係幾全面咁樣嚟到睇到發生喺主人翁身上嘅故事或者遭遇啊咁樣？ 呢32封信咧，主要讲咗呢个故事嘅上半橛啊，咁下半橛咧就因为个根据情节嚟讲咧，呢个女主人翁 Pamela 咧唔可以再写信啦，亦都写咗信咧唔可以再寄出去啦，咁所以唯有写日记嚟去记低佢遇到发生喺身上嘅嘢嗰啲咁，成本小说咧就系将佢嘅历险啦，正所谓啊，由俾呢个小主人欺负啊，至到佢终于都赢取小主人嘅心，成为呢家人嘅小奶奶。呢、这个过程咧，表达晒出嚟，同埋佢哋嘅挣扎啊、内心世界啊，同埋人际关系啊，完全好仔细咁表达出嚟。有样嘢咧，就系理查逊对呢个英国小说嘅贡献咧，就系佢系喺呢个描述嘅手法上咧，好仔细。呢亦都系体现咗小说呢个艺术咧，系最适合写实主义嘅风格啊。咁喺呢篇小说里边，呢篇小说咧就唔系话关于咩伟大嘅战斗啊，或者呢个政治啊。經濟嘅嘢嚟嘅，而係關於人際關係，關於感情。 我哋知道咧，佢有成32封信咁多啦，咁後來就以一種所謂日記形式嚟到去承接啦。咁呢32封信裏面咧，係咪都係幾循序漸進去交代啲情節啊？譬如講嗰啲咩嘢咁樣？ 係啊，佢哋係順住時序有細次序啊、日子啊，啲日子都仔細啊、星期啊、時間啊嗰啲好仔細嗰啲咁。咁啊，即係講講個故事個大概咁啦嚇。咁主要個女主人翁 Pamela 啦，呢個同名嘅女主人翁啦嚇，佢日本係一間府邸嘅一個女仆嚟嘅啫。呢间府邸个主人咧系一个女人嚟嘅，一个夫人嚟嘅。啊，咁个夫人系死咗，啊，咁变咗呢间府邸咧就有个仔，一个喺书中咧就叫 Mr. B， 啊，一个英文字母 B 嚟代表嘅啫吓。男人啊唔重要嘅喺呢本小说里边。咁由佢嚟承继咗。 Mr. B 咧，佢就後生啦，英俊啦，有錢啦添啦嚇，咁咧就開始好似啊對 Pamela 有啲意思咁啊，想追求佢喎。咁 Pamela 咧，雖然佢出身比較寒微啲啊，咁但係咧佢係有住呢個一般嘅淑女嘅氣質嘅，佢唔會話聽呢啲浮誇嘅子弟嘅一啲甜言蜜語咁就信咗佢。咁佢咧就好刻意地去維護自己嘅尊嚴啊。咁喺呢個過程中咧，佢就開始同佢相親咧就通信啦。咁就喺啲信裏面咧就係話俾佢聽話啊，呢間屋企今日發生咩事，或者少主人對我有乜嘢暗示啊嗰啲咁樣。咁到後來咧，那個少主人嘅追求就越嚟明顯啦。呢、這個女主人翁咧，佢就堅決亦都嚇唔肯就範嚇，咁就開始計劃逃亡啊。咁、那個少主人嘅鬼計咧，都更加進一步加強啦嚇。佢甚至揾到一啲下人同佢同謀，即係陷害呢、這個女主人翁啦。咁陷害喺呢個意思就係話奪得佢嘅精操啊，或者令佢就範啊咁嘅意思啫。剛才我提過話呢本書嘅下半部咧已經用日記代替咗嘅，就因為咧到咗某一段日子咧嚇，咁呢個 Pamela 咧已經唔可以繼續寫信或者同外面世界聯絡噶啦，啊佢係俾呢個Mr. B 咧就軟禁咗喺一個地方，日日咧就疲勞轟炸，用一啲甜言蜜語啊去氹佢啊，咁佢唯有就寫日記啊，就記錄低自己點樣去拒絕佢啊，點樣去維護自己嘅尊嚴啊，保護自己嘅精操啊嗰啲咁樣啦嚇。故事發展到後來，當然呢個小主人更加用呢個卑劣啲嘅詭計想去得到佢啦，啊，咁但係喺一個差唔多去得手嘅情況之下咧，呢、這個 Pamela 咧突然間暈低咗，啊，咁呢一個事件咧就令到個小主人咧開始對 Pamela 咧改觀啦，啊，即係覺得呢個女仔咧嚇咁弱，啊，咁但係咧意志係咁強。啊！喺重要關頭咧，就竟然不勝負荷，即係覺得自己都有太過對佢摧殘嘅意思啦。咁反而冇搞佢，繼續軟禁佢。咁又到咗最後一個事件咧，就係 Pamela 咧就俾人揾咗咁耐啦。咁開始就覺得啊，如果再俾人逼嘅話咧，佢就寧願自殺啦。咁佢真係有一次咧，真係走去跳河啊，雖然收尾都唔成功啊，即係一身濕咗咁上翻嚟咁樣。咁但係呢啲事咧。就係俾個小主人 Mr. B 見到咧，啊，亦都開始反省自己嘅過錯啊，或者開始覺得欣賞呢個 Pamela 啊，佢呢個女仔嘅優點咧，就唔係淨佢身體啊，唔係嘅外表啦，而係佢嗰種咁嘅美德啊。呢本小説個副標題咧就係 Virtue Rewarded， 係啦，就係一個咧備受獎賞嘅美德。 啊，所以佢除咗關於呢啲咁一般，我哋其實喺香港長大咧咁熟悉嘅電視劇嘅橋段啊，呢啲咁嘅男女之間嘅追逐遊戲啊之外咧，佢係。有啲更加道德啲嘅教訓喺裏面嘅，咁就係呢個女主角咧，最後尾咧就終於將呢個 Mr. B 反而改造咗過嚟，就真係以真誠咧就打動咗佢。咁 Mr. B 後嚟咧真係好虔誠咁，好尊敬咁去向佢求婚。咁反而咁嘅時候咧，Pamela 先接受佢。 嗯，啊，聽起上嚟咧嚇，即係由書信到日記咧，都係擺弄咗一種好理想、好美好嘅世界。或者我哋休息翻嚟一陣咧，就睇翻咧到底點解呢部小説當時咁流行。徐永强，我其实有兴趣知道啦，这个蔡茂尔、理查逊 Samuel Richardson 啦，佢之所以一年有两部代表性的作品咧，都是以女性嘅嚟到去做人名或者书名嘅，咁一部咧就是我哋今晚欣赏的帕米拉啦，另外一部咧就是佢后来仲更加受欢迎的叫克拉丽莎呢部小说。一个男嘅作家，佢会选择以女性嘅人物做第一身的描述啊，喺书信呢个嘅形式里边，呢种选择咧，其实有冇特别含义？你点样去理解？ 我的理解咧就是首先十八世纪咧喺小说兴起嘅时候咧，就亦都系英国社会一个好多社会改革啊、社会转变嘅时代嚟嘅。咁嗰阵时咧，女人咧就尤其是结咗婚嘅女人啊，即系中产阶级或者商人阶级嘅女人，已经唔使出去做嘢噶啦，已经时间好多可以阅读啊，教育程度都令到佢哋可以睇得明啲小说啊、诗歌啊嗰啲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喺嗰個時候咧，亦都開始英國嘅 所謂清教的教義呢，就是在社會每一個層面可以滲入了。什麼社會都很重要的一個 institution， 一個制度，就是婚姻。 嗯、 社會是靠婚姻，或者人類的歷史是靠婚姻一路一路地延續下去的。在清教徒的婚姻觀念裏面，男同女的關係就應該好像朋友一樣。同埋咧，應該就係互相幫助啊，或者係更加向一啲崇高啲嘅理念去諗嘅，就唔係純粹係肉體方面嘅滿足啊，或者慾念啊嗰啲咁樣。英國比第啲歐洲國家係最早發展一套呢啲咁嘅教義嘅國家嚟嘅，比第啲歐洲國家仲早啊。咁Richardson 咧喺呢一個所謂運動裏邊咧，係更加係一個所謂嘅先鋒啦。咁呢本書咧嚇，佢就形容。女主人翁 Pamela 的所謂向上冒升的過程，她本身出身是一個女僕來的，一個很卑微的身份來的，在中外都是中國的妹仔正所謂。但終於這本書完結的時候，她是一個小奶奶，還有就是一個是被這個男主人整個家族整個家庭親戚啊朋友啊鄰居啊都好讚賞嘅小奶奶、嗯、即係唔係淨個小奶奶，而一個好受仰慕啊，好多人讚賞啊，好成功嘅小奶奶啊。咁呢個係一種 嘅理想嘅 social ladder 嚇，一個社會嘅階梯啊。 係啦，爬咗上去啦嚇。咁呢個好簡單，代入感，好多女讀者中意睇呢啲嘢啊，成功故事啫嘛呢啲，係咪？咁第二樣嘢就係 Pamela 咧，唔係以佢嘅外貌或者身體或者甚至佢嘅性別嚟去贏取呢個男主角嘅心。佢係以佢嘅 virtue， 佢嘅美德或者道德啊，佢嘅堅持一套結婚之前咧，我哋關係純粹嘅。證咗名之後咧，就係另一回事。佢哋咁，佢咁堅持，甚至我頭先講過話喺佢重要嘅時刻，佢竟然暈咗去嘅。或者佢曾經想過，如果繼續咁俾人軟禁啊，或者最終有一日失手嘅一日咧，佢寧願死咗去，佢真係嘗試過跳海自殺嘅。呢兩樣嘢同埋加埋佢寫咗嘅日記同埋嘅信咧，俾男主角睇到，感動咗男主角，俾男主角嘅家人睇到。感動埋佢嘅家人，佢係真係得到報酬 ，rewarded， 佢真係佢嘅美德贏到咧呢個社會嘅讚譽，同埋更加係社會地位嘅提高。 关于李察信生平的记载咧，就话佢父亲系个清教徒啦，咁佢自己亦都系好认同好多嘅，譬如对于勤俭啊，好多美德嘅一啲嘅价值观念嘅。咁到底咧喺佢嘅小说里边啊，譬如特别系呢一本《帕米拉》啊，第一部嘅小说咧，佢对妇女嘅要求或者系嗰种嘅即系价值嘅推崇啊，其实佢系想达到一种教育嘅目的啊，抑或你觉得咧，佢其实都系深信呢一种价值应该喺社会里边咧系普遍地流行啊？ 我想他不多不少自覺或者不自覺來都是想所謂教化那個時代的人，尤其是年輕人。但是他亦都因為他是小說家，他寫書是要賣書的，所以他都加入了很多戲劇的元素。他亦都不只是寫一大堆的道德的教條出來，他是寫小說。或者你都可能冇提到，就係 Richardson 咧，佢除咗寫小説之外，亦都係會出版一啲所謂道德啊、公民教育嘅書籍。即係佢會寫一啲嘢出嚟，係教啲年輕人應該點樣去修身立德啊，嗰啲咁樣樣嘅。即係佢其實一個道德主義者嚟嘅。 同埋我覺得咧，佢嗰種道德主義，如果依剛才你嘅描述嚟講啦，喺翻呢個作品裏邊咧，係幾直接嘅。 同埋好完美嘅，一切都正如所料啊！即係一個善良有道德嘅女子係要受到獎賞，因為獎賞唔單止係一般人口裏面所講，而佢生活亦都係得以改善啊！但係佢喺第二個作品《克拉麗莎》咁樣啦，會唔會咧亦都係一貫地咁理想主義咁嚟到去提出教诲？ 跟住嗰本《克拉麗莎》咧嚇，即係英文嘅 Clarissa 啦嚇，就係文學價值咧就比 Pamela 仲高。 嗯。 只不過咧佢調子完全唔同啊！佢係Pamela 可以話一個喜劇嚟嘅。Pamela 贏咗呢個小主人嘅心之後咧，本書有三分一到嘅篇幅咧，200多頁咧就形容佢點樣安排婚禮啊，點樣結婚啊，點樣去被介紹，然後男主人嘅社會圈子裏邊受到歡迎嗰啲咁樣樣。好似如果純粹懷住呢個睇現代電視劇嘅心理去睇呢本書嘅人咧，好奇怪，咦？最後尾嗰一部分好似好悶啊、好長啊、好沉啊嗰啲咁樣 嚇， 好似好同埋唔統一咁樣。但係如果明白咗李察信喺呢本書裏面想教化統一嗰個時候嘅婚姻愛情觀嘅努力咧，就會了解到噶啦嚇。咁另外一本 Clarissa 咧嚇，就係一個悲劇嚟嘅嚇。咁故事同 Pamela 好相似，都係一個女仆人，俾個少主人追求。咁但今次呢個少主人咧就係有名啦，唔係就一個得一個 initial 得一個 B 字啦，而係叫Loveless。Loveless 咧，佢係可以話係小説史上邊嘅最大嘅壞蛋啦，喺呢個追女仔方面，佢用盡一切方法俾Mr. B 有過之而無不及同埋最後佢成功咗嘅，佢係成功咁摧毀咗呢個女主人用Clarissa 嘅道德啊、身體啊嗰啲咁樣。呢個 Clarissa 咧最後屘係自殺死咗嘅。咁變咗係完全唔同嘅一部作品咁但係咧即係第二本 Clarissa 咧，佢嘅篇幅好長啦，佢比《戰爭與和平》仲長但係佢所用嘅描述啊、心理嘅逼真啊，或者個女主人用所經歷嘅壓迫感啊、孤立無援嘅感覺啊，係好真嘅。佢亦都係吸引咗好多讀者，就因為好多讀者咧就有種咁嘅經驗，代入咗經驗咧，就係一個手無寸鐵嘅女仔喺呢個社會喺呢個環境之下，點樣可以被糟質至到死為止？ 係 咪咁？就係個藝術價值高。但是教化的目的就好像就 間接一些 相對地淡了 是的可能只是認識了所謂社會醜惡的一面其實我們知道李察信呢就不單止就是他因為道德教化內容也都是他的寫作方式就是備受推崇的對歐洲文學或者其他國家文學是不是都有一定的影響 咁佢最著名嘅例子咧，就係譬如德國嘅歌德啦，佢就寫咗《少年華的煩惱》啦，咁個重點就係一個男仔嘅感情失敗啦，咁另外咧，法國嘅大思想家盧梭啦，亦都寫過一本小説就叫做《The New Heloise》。咁呢個亦都係用書信體形式寫一對男女嘅感情即係嗰啲肉斷難斷嘅關係啊嗰啲咁寫得亦都好前面好扣人心弦咁呢兩個係最成功嘅模仿Richardson 唔單止模仿反而亦都係同佢有並駕齊驅嘅價值嘅添 非常好咁今晚呢係唔該曬曹永強呢幫我哋介紹咗英國嘅作家蔡茂爾、李察信佢兩部可以話呢係書信體小說嘅範本嘅唔該曬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